些知心话，再远的路你别忘了，我的祝福记得吗？当你离开家乡的那一个瞬间，去寻找你那向往的明天，当你踏上旅途是心里话，艰难的时候你别忘了，我的祝福记得吗？你也总爱附最美丽的话，但这里都是些知心话，再远的路途你别忘了，我的祝福记得吗？家乡的那一个瞬间，去寻找你那向往的明天，当你踏上旅途的那一个冬天，送一个祝福伴你明天。亲爱的朋友啊，风雨艰难永远是昨天，记得吗？想痛要讲

当爱情由浓转淡，再说什么已太晚。不管心里多遗憾，该让你离开别阻拦。若是爱让你有负担，说明白吧，别隐瞒。怎么办？为何不就在这里散？当爱已不再温暖，它只是牵绊，又何故让它再纠缠？哦，再纠缠。

这世界，天空依然蔚蓝，笑容依然耀眼， 每一天都会很新的冒险，不停的向前，希望在期待你 我去爱，去让坚持永远，敞开你的心去拥抱这世界， 总有一天你会发现地球因你转动，星星因你眨眼，

宵的漫长路，你只身飘零，仍在寻觅你踪影，渺渺像流星。黑漆漆的孤枕边，记你的温柔。破晓乍醒多空虚，难我再拥有。像他不久便再归家，但愿重拾美丽往昔，再见你一面，一生匆匆怎舍浮云和蓝天。清清清的秋雨点再碰我窗前，离后的转变，我永是云烟。孤单单的身影中，那痛苦失落，永不够往昔恩怨，情于你心托。永不够往昔恩怨，情于你心托。 却看得开，丢掉往日的冲动，清醒面对现在。我不知是否不该想得太明白，平静的默默等待，你会让自己回来。我不知是否把脚步再放慢，看看周围的人们，寻找生活的答案。我不知是否不该活得太明白，等你把一切看清，你会让自己回来。一丝丝的善意欺骗，我却装作看不出来，不管是否出于无奈，不要放纵的太过太快。玩够了没有？我不想再等待。玩够了没有？你先喝着才能收回来。 北京时间17点整， 好音乐。